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傅果权。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我哋光明顶咧，即系声音多啊！今日咁嘅形势咧，都知道香港好多咧，即系人心惶惶有之啊！呢、這个担天望地有之，长嗟短叹有之啊！口口声声话有危方有机，啊！我内心偷笑，谂住洗牌自己上位亦有之。好啦，咁啊，琴日我就请咗位饮食界嘅精英，今晚咧就轮到。来自金融界的这位呢，其实就是你平时都不是很高调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行里面个个都知道你的朵，那么亦都是马会。 不要说马会。 你有啲乜嘢心得？ 唔系，因为呢我退咗休。 哦。 咁我就好毒，睇见我个金鱼缸呢搞成淡静到呢，一日得个千零亿，仲以为自己好威。实在呢那个股票印花税啊，是不可以调高到去 0.13% 的。我呢热烈要求阿波叔啊减返到 0.05%。咁我成交呢起码3000亿一日。咁呢金融界有成交。衍生出嚟咧，个社会就好快乐啦，因为佢哋赚到钱啦，蚀到钱啦，因为我经历过啊嘛。 而家个财政预算系赤字预算啊嘛，呢一年派钱派咗几多啊？ 所以佢唔敢 估呢个阿波啊，系嘛？ 所以佢唔敢减啦。 点减啊？而家有得搲就搲。 咁一系我，不如我做啦，我夠胆减。 你梗系做得，嗰啲会计师做得，点解你唔 系啦？我做啊，只有减有3000几4000亿，跟住咧大成交，而家系炒紧 fintech 嘅。 咩叫 fintech？Financial technology。 哦，系。 最紧要快。 系。 吓，房住不炒咧，我就赞成嘅。 嗯。 股票系用嚟炒嘅。 嗯。 咁你开间港交所，你政府有股份喺度喎，应该系嘛？咁你又要赚钱噶嘛？港交所交易啊嘛，吓交易啊，唔系股票储存所。你买只股票揸两年、十年、廿年，大佬要 turnover， 要搵食噶嘛？而家香港已经冇咗旅游业啦，系咪啊？而家冇啦， 冇啊。 又冇咗 一年都冇噶啦， 当然冇咗工业啦，系咪？咁啊得翻金融业啫，美国佬啊炒到七彩，个个都知噶啦，系咪？美股啊硬过铁 ，turnover 非常高， 系。 咁你香港又有 pack rate 咁着数，你都仲要加嗰个 stamp duty， 仲以为自己赢？求下你啊，波叔，减。0.05%， 试半年包你畅旺到不得了。 哎呀，但系而家试咗都冇乜用啦。你睇下啲年青人近排好似，我唔记得咗边间 iBank 定银行出嗰个调查报告，佢话大部分年青人40岁以下已经开始唔买港股，全部买晒美股啦。咁系咪即系调翻转？我哋金融行业系时候即系交易所都应该差唔多噶啦，俾翻北。京交易所搞啦，我 唔好啦，就俾埋北京，系啦，讲开又讲啊，北京交易所已经开埋即系中国嘅纳斯达克啦，应该吓、我睇过晒佢哋啦，嗰啲点样set 个价，最高涨率啊，最低跌停板啊嗰啲，咁你香港仲系咁样收咁鬼贵嘅 stamp duty， 咁你咪即系俾咗个 burden 嗰个市场。冇得去活化咯，系咪？系啦，我真系帮佢哋讲噶咋。我 risk disclosure 啊，我啊唔系从业员嚟噶，我系散户嚟，我都唔炒港股嘅。帮我见到个金鱼缸咁惨， 个个都炒美股啦，搞到咁啊，美帝咁咁鬼黑人憎，冇理由俾啲客人帮衬美帝噶嘛，梗系帮衬我哋自己啦，系咪？ 嗯， 波叔啊，一于咁啦。八月开始你系0.13，冇嘢嘅，华丽转身，中秋之后减到0.05，试半年， 嗯， 可唔可以？ 咁但未来咧，即系香港我哋个金融点咧，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可能即系啊，又话14/5规划啦，琴日就开埋前海，又话整大咗个前海啦。咁啊，跟住然后加上咧就话喂，我哋而家过咗呢个国安法之后咧，香港咧就开始进入一个新嘅调整期。喂，我哋过往其中一个好大嘅金融行业系我哋不嬲嘅经济利刃嚟噶嘛？会唔会呢个时候就加上呢三四个元素，我哋就会即系法上加法咧？嗱，虽然而家你可话加咗 stamp duty 贵。有少少 印花税 系啦，咁但系印花税加少少啫，但我哋环境好咗， 点会系少少啊？ 啊， 0.1加到0.13，好多噶。 咁啊，后边加埋个 percent 都系好少嘅啫。 唔系咁啊， 实体 absolute value 对于散户嚟讲就系咯。咁而家我就系而家我主题就系话，喂，嗰啲师奶啊、阿姐啊买嗰啲买得几多啫？ 嗯， 啲美帝啊。英国佬啊，即系 G7 啊 ，G7 我哋最憎恨嗰啲列强啊， 嗯， 咁佢哋先帮衬噶嘛，人哋都炒紧 FinTech 咯， 嗯， 即系快到啲字字跳动啊，跳嚟跳去嗰啲字， 系， 咁你而家仲系咁哦牛皮咁样拉牛上树咁样咁嘥咗啊， 系， 嘥咗啊，真系，嗱你将军澳嗰个即系港交所嗰个电脑储存系统咁叻系嘛？我日日都炒嘅，炒嗰啲期指 ，very good， 用唔晒，嘥晒，系咪？我等嗰啲从业员唔抵啊，知唔知啊？吓，你加咗佢0.13，佢哋要减翻啲佣金，即系佢又搵唔到食，系咪？嗯、再讲多次啊！真係得返金融， 搞到即係股票從業員 得返金融業， 又好似空姐、飛機師咁啦，係咪？ 係啊，即係 咁啊，攞好大鑊 嘅。唔係， 你已經咧就隔離21日啦，啲基金經理罵罵聲。 哇！你講開呢樣係。 你有咩你即系佢哋啦，佢哋呢班系财神嚟嘅， 系啊！ 你又识得话喂 ，Nicole Kidman 咧系因为系国际级人物咧，系、 啊、 对香港经济有贡献。 系啊， 喂，呢啲香港外资啊嘅基金经理啊， 系啊， 喂，佢哋手上控制嘅钱咧，啊，系100个 Nicole Kidman 啊都唔够噶。Nicole Kidman 不过系一个鬼婆啊，整容咧就加打 Botox， 叫做咧。个前夫系咪阿 Brad Pitt 啊？唔系啊 ，Tom Cruise。 系 Tom Cruise， 咁你就识啫。咁喂，美国啲基金经理喺香港，佢哋对经济冇贡献咩？点解啊 ？Nicole Kidman 你就放佢通街走，走咗佢唔领情、啊，妈妈声系嘛？而家人哋撇、啊， 系 等到套戏咧系一半半天吊拍到。喂，咁而家基金经理出晒声。外国总领事叫你缩短21日，同埋咧向呢个新加坡睇齐，叫做与疫情共存。咁你又硬骨咁企喺度，咁你咪你 唔系我直头亲身经历，我帮衬美帝嗰啲咁嘅期货公司吓，佢话阿傅生阿 Patrick， 你取消香港嘅户口啦，我哋取消你嘅香港户口啦。你啲錢咧打去我個倫敦嘅某大銀行嘅户口啦，我話唔係啩咁煩，佢話喂，我俾個 safe haven for your money 啊咁樣，即集哨曬冚唪唥，係咪？ 嗯， 冚唪唥哨曬嗰間某美國嘅期貨交易商，由大寫字樓搬細寫字樓，留翻幾條友喺度。跟住取消曬佢哋香港户口，要炒咧要打去倫敦。咁佢覺得咧係益咗我啊，咁我梗係唔得啦。我係中華兒女嚟噶嘛，係咪？我當然同啲鬼佬講我，誒咁唔得嘅，我撐足。喂，講下又講， 唔好同錢作對。 係啊，我唔得唔得。我撐中國，我即刻取消户口。 我啊， 即刻取消户口，梗係我支持中國，我支持我國家嘛。喂，講下又講，喂， 咁你快啲。 喂，而家使唔使投名狀？因為咧， 做選委啊，快啲。 我是藍絲嚟嘅， 咁 會唔會人哋會 你嘅口罩都係藍色？ 係啊，會唔會人哋會覺得商台係咪偏黃絲嘅？唔係㗎， 我唔係，我哋 中立嘅， 我中肯， 嗯， 唔係中立， 即係我響咗黨，我係藍絲先，好唔好？ 唔緊要，唔緊要，唉，我哋呢度啊，藍過你嘅都有，都試過。 我要響咗黨先嚇， 係響黨，係好啊！廣告翻嚟再講。 人杰地靈，光明頂。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傅果权。 嗱，咁样咧，即系难得啊，傅果权 Patrick 咧，你咁光明磊落吓，第一次喺个大气电波响正朵话你系大蓝丝吓，咁。亦都咧抵制呢個美帝嚇，即係拒絕美帝誘惑，唔將個户口搬去倫敦。 嗯，我幫襯翻牛牛啊、豆豆啊嗰啲啦。 咁我俾個講個好消息你聽。 係， 你嗰位偶像阿林鄭月娥今日宣布好消息送大禮。 係， 終於開放每日2000個大陸客咧，係回港二啊。 来港二啊， 来港二 啊，我知啊，咁啊冇用，佢嚟啫，當然好啦，歡迎國內同胞啦，係咪？唔可以美國佬就叫美國佬，唔可以叫大陸佬。大陸咧就係、是、美，就係、是、國內同胞，係咪？我們我愛你們 ，OK？ 咁咧，但係我哋香港人就去唔到大陸喎，因為好多人咧比我更藍絲嘅，譬如我阿媽啊，深井，我即係我深井啲父老兄弟啊，打曬科興，一早打嘅喎，諗住。可以翻大陸噶嘛？點解佢哋可以嚟，我哋咁愛國又唔可以翻大陸咧？打埋科興啦，嚇、嗯、係人都知包 and tech 好啲噶啦，都打科興噶啦。 唔、嗯、知你咁，你有冇打？ 我打科興，我而家未打住，我唔係、哦、我想打國，打我想打國藥嗰只啊。 國藥啊，要打翻大陸打 啊！係啊，因為我太愛國啦、嗯，我、哦、要打國藥。 冇國藥頂翻科興頂住先， 唔得 嚇， 唔得。啊 嗯、 我太爱国，我要打国药，所以我等，宁愿冒呢个风险 去大陆打。 系， 嗯，喂，咁但系打完科兴，咁而家即系去唔去到翻内地，又或者有冇啲咩感觉咧？即系你谂下而家 翻唔到大陆，真系惨，我戥佢哋惨啊！即系打完科兴，咁又冇得翻大陆、啊。 嗯， 咁点解人哋可以落嚟2000人？咁喺偉大嘅祖國，可唔可以俾翻我哋每日有20000人上去咧？喂，我都好論盡，我有個户口喺大陸，人民幣我都翻唔到去處理。 嗯， 咁啲錢就劈咗喺度。 咁但係內地啊，要搞清零啊嘛。香港雖然都唔好啫， 二奶咧鑑生餓死啊。 係， 你要搞到佢要揾咧。 真係有二奶呢樣嘢嘅咩？ 梗係有啦。 你 有 你點知啊？你諗啫，田。我唔信，我唔信。 有統計啊嘛。 係咩？ 你而家咁樣隔住，好似你呢啲中年嘅香港精英，腰纏萬貫，十年八載，嗯、你知嘛、嗯？我驚你呢兩年冇得翻大陸咧、 啊， 過完呢個冬季奧運翻去，個二奶已經拖住個仔嚟接你。 哇！ 個仔咧，竟然咧， 竟然 瑞嶺。咁你話咦？我一睇呢兩年我冇上過嚟喎。哎呀，你忘記啦！你那天忘記了，我跟你說了，那兩天是不安全的啦、 哦。用 Zoom、啊、用 Zoom 嚟同你做 ，Zoom 可以咁樣飛，哇！即係叫咩九宮飛星，你啲嘢可以喺個 Zoom 度射到過去東莞，定係大灣區俾佢中招咁樣？喂，我未聽過喎呢啲特異功能啊，李居明都唔得喎。 喂。讲翻、 啊，哎呀，你忘了，这个是你的啦，哎呀，不是我的啦，有什么理由我两年没有回过来？你现在说这个生了我的这个孩子呀、啊，啊，今年几岁？不就是13个月吗？是呀、啊，13个月我有来过吗？啊、我有回来过，喂，这呢啲家庭悲剧会好多嘅，阴 系真系咁咩？喂， 系啊，唔翻好过翻啊，翻去眼冤啊！ 等等先上嚟， 唔翻你啊，留翻个美好回忆喺个脑海。 我要同咧，因为你光明顶系全球华人都听嘅节目，我要同我哋 say hello， 喂，纽约嘅朋友你好，温哥华。 朋友你好 ，Hi， 系啦， 伦敦仲有个伦敦啊，美国、英国我仔， 温哥华全部 系啊，系喂，英国嘅朋友喂，你哋移民啊，你哋黄丝都唔紧要，我尊重你啊，我系蓝丝，不过尊重你。不過藍絲都好似移民去英國， 好多得很啊， 係 好 啊 多啊， 咪祝你哋生活愉快啊，多啲賭馬喎、啊，記住啊， 嗰邊英國好多萬賭， 咪打比啦，係啊，喂，講起賭馬，喂，我上次上嚟俾嗰只馬貼死咗，不過我點都要貼翻長馬噶啦，嗱可唔可以啊？ 可以 犯法嘅貼股票就會俾貼股票就會俾證監處捉嘅嚇死人嘅，嗱三寶。四一八， 边一晚啊？几 头关四，次关一，尾关八， 系咪噶？好多人写噶， 写咯，使乜惊啊？你 点解模式靓啊？收得 唔系我哋 study 过噶嘛？ 哦，啱啊！即系 幸福人民 啊，答 啊死啊！头关幸福人民，我即系我睇英文马经啊，个死啦！闪电。咩精灵啊，总之四一八啦。 哦，好啊，好。 头关四，次关一，尾关八，三宝。 哦，咁我哋都希望。 如果我中咗， 照跑就冇照跳， 股照炒最紧要。吓、 啊， 股照炒即系。 而家就系冇得炒， 冇得炒， 有得炒，不过 冇得炒 啲啫。 唔系佢哋唔识睇嘅，千几亿大部分都 M P F 同埋业内人士喺度炒嘅咋。 即系糖水滚糖。 系啊，鬼佬都唔炒。鬼佬走啦，唔睬你啦，直头你咁样减，你仲以为自己好威，走咗啦，系啊，你美国商会又话好鍾意投资香港，其实美国商会有冇 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JP Morgan、Merrill Lynch 嗰啲噶，有冇噶？ 有 噶， 有全部有代表喺度， 有代表。 而家咁听你咁讲，香港如果冇咗美国冇捧场咧，瓜紧噶喎。 梗系因为你个你而家啲港纸系 pack with 美金，你根本你唔系使紧港纸，你使紧美金。 但系呢样我又温馨提示， 系 澳门同埋横琴已经讲紧用人民币、 嗯， 而金管局前老细任志刚亦都俾贴士，香港咧系可以考虑就用人民币嚟到挂钩， 可以。 你身为蓝丝，你赞唔赞成？ 呢个系外国嘅表现啦，当然，但系你大部分嘅 commodities 都系用美元定价噶嘛， 嗯、 你石油啊、黄豆啊、猪腩啊，系咪？系咪橙汁啊、container 啊，乜嘢都用美元定价。喂，嗰啲咁嘅咩阿富汗嗰啲友仔走佬咁憎美帝，都系袋住啲美金嘅。你唔见佢代人民币走佬，唔变佢在咩？我外国啊，我有人民币噶，讲明啊。咁、嗯、咧，所以咧，慢慢嚟啦，系咪、 嗯？ 慢慢嚟啦。 嗱、嗯，呢一 好难，好难取代 呢一轮咧。嗱，你即系消息灵通同埋触觉灵敏啊。你又点睇恒大咧？系咪？好啦，新闻翻嚟咧，我哋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傅果权。 嗱，头先咧有听众话咧，你大细超咧，净系向温哥华、伦敦、纽约嗰啲 say hi， 咁邻近地区嗰啲都好多听紧嘅。 国内同胞你好，仲有。在囚人士，你们好，因为我都经历过冤狱，冤狱啊！记住啊，吓、 嗯、 我系受英国设下嘅普通法、 嗯、 还我清白， 哦 ，acquit 咗 ，acquit 讲咗噶啦，上次 咁有冇赔偿？即系你冤 算啦，赔咩钱？ 你喺里边受咗都唔少。 喂，又问呢啲嘢，唔好再讲呢啲嘢啦。 嗱、 啊，你哋在囚人士记住啊，你哋系做错事噶，知唔知啊？ 嗱，你今日好应景、啊。 你要咧，你要改过，唔好喺入边咁串。 因为 好似咩袁家伟系咪 啊？系啊， 有一位好似吕秀竹，佢咩事？ 搞事唔得、 嗯， 你做错咗事。 阿冯志正，你报啊个情， 你犯法咧，你就要乖乖地听话。 咁你都冤狱啦， 我冤狱我都照听话，我照听话噶，我 咁你、啊、 我慢慢上诉。如果你觉得你冇罪，你咪上诉咯， 啊、 上诉、 啊、 上诉到 final appeal court。 喂，但正正咧就系袁家伟呢单新闻咧，令到我有啲唔明咧，其实就系入边嘅情况系点样？ 你想知监狱风云？ 系啊，嗱，譬如话 我唔系好记得噶啦，你尽量问 啦，系咩情节啊？ 嗱，而家咧就系有因为 留翻点歌时间， 等。 系喺呢个即系民主派初选嘅被告前南区嘅区议员袁家伟咧，就接到即系知道消息啦，就话佢哋咧就企图喺院内建立势力，并积极联络其他还押者参与。咁住之后咧，就喺惩教处嘅突击搜查嘅时候。然后咧就同另外五名嘅在囚者咧就见到藏有违禁品，就即时就将佢哋18人隔离，而且咧就要去坐去呢、这个水饭房嗰度咧就单独囚禁。 咁好合理啊！ 我第一个其实作为一个即系我哋冇乜经 验坐过嘅人， 我就问：咦，咩叫违禁品啊？即系我哋平时去探下啲在囚人士，都会送下啲朱古力啊。 点 啊？ 点啊？冇，你大佬你而家在囚人士啊，唔系冇名啊，咩袁家伟啊，你俾个 number 你嘅啫嘛。你犯咗法啦，而家系。如果你上诉无罪咧，好似我咁咧，咁咪就 OK 啦。 系。 咁你而家你系犯咗法，仲要咩违禁品啊？ 系佢藏有违禁品，我话吓，我平时 你而家唔系住紧君悦酒店，唔系住紧半岛酒店， 朱古力啫。 其实系 咩朱古力啫啊？屌你讲多一包都唔掂，你剥夺咗政治权利嘛？正如大陆国内人士讲系咪？剥夺咗政治权利噶啦嘛，冇办法噶。你唔信佢都冇办法。 我唔明白，即系其实如果佢可能本身知名 度，喂，仲有在囚人士啊？点俾你听？但系唔点俾黎智英听啊？特别肥佬黎， 佢啊 教坏细路 吓，佢系精神领袖嚟。 我你觉得嘅，我大佬冇乱讲啊！我觉得 精神领袖 非常 差 啦。我而家 呢个中立， 我而家咁样响一袋，人哋喺街度揼我噶啦会。 我唔会，放心啊，唉， 我尊重你。 香港有言论自由嘅， 系啦。 喂，咩叫做？喺里面有啲咩势力？喂，其实咁你行出嚟放下风，行咧喺嗰个洗衣房，大家见到 say hello， 咁跟住大家倾下偈，咁算唔算系斗集势力？ 梗系算啦， 都算啦。 你唔可以同唔系你嗰个 group 嘅人来往噶嘛？ 即系唔系放风嘅时候，大家见到喂我做 gym， 喂你个肌肉 几靓嘅，大佬你睇下周润发嗰啲嘢，你真系傻嘅，一班还一班咁，冇自由噶嘛。咁你犯咗法喎？ 唔系嗰个， 喂你唔系你犯咗法，你唔可以喺用现代社会平民嘅一个心态去处理监狱入边嘅嘢噶嘛？ 点样叫斗集势力咧？ 冇啊！譬如我话阿冯志正、陶杰，喂，我哋今日坐呢张台，四个人一齐 食饭，得唔得？ 唔系 free sitter 噶， 梗系唔系 free sitter 啦，你排队安排噶嘛？ 哦，咁咪已经斗集势力啦？ 系啊，唔得噶，专登唔食饭或者。或者夹埋一齐做任何一样嘢，记住你冇咗自由，你坐緊监啊，你犯咗法啊。 系喂，咁但系另一个咧，即系譬如话我哋头先讲话送朱古力咁样，喂，可能有一啲即系在囚人士知名度高啲，亲朋戚友多啲，可能钱财又多啲，咁咪买多几包朱古力摆落去咯。 冇规定，冇得买。 你有冇得送？ 你讲得咁轻松，你讲起朱古力，喂 ，hello 在囚人士，人哋啲 M&M 啊， 系 你觉得好普通啫，系咪啊？ 系啊， 嗰啲系好高级嘅礼物嚟嘅，直头。 系 我以前好多噶，唔知点解吓。 喂，中秋节有冇得派 啊？系中秋节 买月饼， 有每人有一个月饼嘅。 哦， 有啲唔食咯，人嚟换烟啦，咁样咯。 系 咯，喂，唔好再讲坐监好嘛？我而家高级人士。 但系你听佢咁讲咧，即系话其实 M&M 都系有个 maximum amount， 即系喺个经济制度上面，佢哋系有绝对财产共同富裕嘅，即系啱啱好。总之大家都系只能 总之每一样嘢咧。即系牛肉干又好 ，M&M 又好，烟仔又好，纸巾又好，都系钱嚟嘅。Barter economy 以物换物。 哦，而且系有asset cap 嘅，即系我哋每个人个人资产有上限嘅。 梗系啦，咁你啲填表成日买噶嘛？ 系 你填表买噶。 但我食唔晒，譬如我每日可以攞一包。 即系等于你官职与收入不相称，你明明30,000一个月。 嗱，如果嗰度里边啲在囚人士被。呢個懲教主人視之為好串啊，咁會唔會受到某種嘅唔好講啊報復啊制裁？ 唔會制裁。懲教處嘅人好公道、好公正嘅，啊咁咪掟你去水飯房咯，即係單獨囚禁啦。水飯房唔係食水飯，單獨哇其實好過住劏房噶，我都去過一次啊，佢都罰我去啊，即係因為嗰啲 你犯咩事？ 唔係因為嗰啲越南人太尊重我，人哋有兩隻雞翼，嗰啲越南人啦，人人俾兩隻，俾咗18隻雞翼我，咁啊，咁咪見到我哋犯咗18隻，又捉咗佢咯。 哦，即係你係資產過高 啦， 哦，就共同富裕你啦。 因為我 咁，你而家唔拉嗰班越南仔 都拉埋㗎啦。 都拉埋人人 啦，因為佢啲人太尊重，你知我吹水大王嘛，喺度吹得吹得，佢見我聽咁多嘢，唉，佢哋食咗10年啦，佢哋嗰粒雞翼好難食噶嘛，咁我又中意食雞翼噶嘛，咁冇人俾我18隻唔知20隻走到去嗰啲嗰個法庭度，佢哋有個法庭嘅，哇，你又誇張喎， 俾阿 Sir 見到， 係啊， 喂，但係應該唔啱喎，嗱，你諗下喎，喂，我係受人尊重，然後喺個一次分配底下，你俾多幾隻雞翼我，係 啦，嗱，馮志正，你唔啱啦，你仲係用緊現實社會入面係冇人，即係唔係冇人權，係唔可以用現實社會嗰、那個。嗰、那個制度、那個邏輯去睇㗎嘛， 佢未受過第一，但係吉利時你受咗出嚟，係 兩隻雞， 係 嗰啲雞翼細到啊， 就唔會咁 innocent， 一隻手唔係咯，咁細只㗎咋， 雞仔嚟嘅啫。 咁你冇理由 cap 我呢、這個即係受人， 你話你死啊！如果你咁嘅態度去坐監，你大鑊 話、 啊、 你聽， 你大鑊你。如果你 喂抽税，我俾 你18隻雞 啫， 判咗你幾多日？ 唔係好似加多。唔係水喉都幾過癮啦，單獨酬金，咁、 哦、 有張台隔離有個廁所，靚過香港啲劏房啦、 嗯。 所以我諗有啲人專登走去坐監嘅，或、 哦、 者都揾唔到食咯。咁、 嗯、 不如入去。 咁啊，嗰度係24小時自己一個人。 係啊，幾、啊、有時咪行下喺個喺個 咁咧，朝頭早擘大眼氣息，咁食飯 6點鐘食飯 都可以出去食嘅。 咩去啊？ 咪嗰三餐點？ 梗係喺嗰個水飯房度食啦。 係咩？ 我有冇問題 㗎啦？ 水飯房係即係咩？其實係除咗 單獨酬金， 係啊。 solitary confinement， 好耐以前咧就係叫做水飯，啲飯啊加啲水落去，即係食到好慘嘅。而家懲教署好好嘅，人人都公平，有嘢橙，你飯都幾好食㗎。其實係啲阿 Sir 都試完食先俾我哋食嘅。 哦， 我食完咗11個月之後，我身體都好咗好多。啊孟雄应该身体好咗好多吧？ 系啊，黑黑实实咁出翻， 瘦咗。 喂，不过喂，唔好再讲坐监啦，唔得。 唔系呢个， 唔想再提啦，真系 呢个香港社会现实嘅啫。 系啊，近排上新闻，冇人知道发生咩事啊嘛。有啲好多朋友都担心，哎，系咪佢哋受到不公平对待啊？ 会唔会 咧？点解要咁担心佢哋坐监？使乜担心佢啫？ 我哋睇得太多监狱氛围，如果遭到法真系好惨噶嘛。咁所以， 嗰啲 咪点解惨啊？你犯咗法，咁你当然要受苦噶啦，系咪？哦，咁入到去仲好似住丽晶住。 喂，会唔会即系有啲即系嗰啲不为人所道嘅惨况啊？例如啲女囚友啊， 喂，女囚友我点知啊？我住男噶嘛，女囚友嗰啲我唔识啦。不过听啊听咗好多嘢，不过呢度唔讲。 冇话男女同囚，冇啊。 男女同囚发达啦，你真系 喺外国系好似唔知咩。如果结咗婚，男囚友可以同太太唔知每一个月起码见一次啊嘛。 即系多嘴问佢啦，你答埋呢个问题唔好讲， 唔好再讲啦。 即系啲， 记住我咪会代人哋讲话我监趸噶啦，已经 冇， 我好惨啊！你已经，我费事追翻我嘅名誉。 咁嗰啲性需要點樣解決？因為啊，你嗰陣時即係唔好講啊，嗰啲凡係年青力壯入到去咁樣，咁點算？ 咁都係睇，因為你要 send 啲書入去，你啊才子啊睇嗰啲咩易經啊，啲咩啲英文名嗰啲咩佛洛伊德啊咁樣。咁有啲人 send book 啊 send 啲。即系美女嘅， 得唔得啊？ 吓 ，Playboy 梗系唔得啦， 唔得。 即系美女咯，咁你幻想噶啦。 哦，即系唔可以真系任书 list 任拣嘅，即系我唔可以 Playbook 第几期开始 subscribe 落去。 你 send 份靓女啊，即系靓明星，你望住佢咪幻想佢冇着衫咯。跟住你做一啲你令到你可以舒缓你嘅压力嘅嘢咯。 哦， 成日都有噶啦。 明啦，明 系 啦。咁人哋会睇到咯。啲阿 Sir 咪睇到 人乜嘢都睇到啊！你我即系小便大便咳咩都睇到噶， 全部私隐啊嘛！ 冇咁你坐监啫，大佬你想点啊？所以咧，各位年青人、中年人唔好犯法啊！真系，唔好挑战法律，系咪？ 好啦，咁啊， 你唔信嘅，你咪喺度举下牌，讲下嘢，点解要犯法咧？系咪？原本好地地嘅，系嘛？啲黄丝又可以游行下，嗌下抒发下， 我哋都尊重佢啊，政府有啲嘢係唔啱嘅，點解要搞到掟嘢呢？唔好聽阿黎智英嗰啲講㗎嘛，係咪？而家就話你轉身啦，大家唔好嗌交啦，好唔好？我哋已經好慘㗎啦，香港。 喂，咁你而家嗰個唔係你咪講恒大嗰單嘢，你點睇？ 喂，恒大我冇 study 喎、啊 啊， 我冇 study， 唔 而家嗰個 股票唔講得㗎，我唔又唔係又唔買股票嘅，唔理得人哋咁多啦，港股唔買。總之啊，波叔如果真係減咧，咁先再傾啦，係、嗯、嘛？等我攞翻個牌先啦，攞、 哦、 翻個牌，因為我以前考牌，我考美國嘅、 哦， 我是崇美啊嘛， 嗯、 考 Series 7 Series 3、嗯、就唔搞唔考香港嘅、 哦， 但係而家我就洗心革面啦。 你有冇諗住移民啊 ？BN？ 誒冇，我啲仔，我啲仔，我啲前妻，佢、嗯、可能佢哋會啦。 嗯， 我就冇啦，我得佢得翻本咩啊 ？HKSAR 咯， 嗯， 我仲有一本 BNO 特區護照啊， 都冇用啦， 唔敢去啦。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浩杰、冯志正，特别嘉宾傅果权。 喂，咁你对英国啊，你系点睇啊？你即系跑马啊，炒股票啊？你头先话你系崇美啦， 系以前崇美， 以前 而家洗心革面啦。 嗯，你觉得拜登好定系 Donald Trump 叻？ 啊，咪唔好讲美国先啦，我哋切割咗唔睇佢啲嘢噶啦。 哦， 咁而家讲翻我哋英国啊，因为大部分我哋香港人都去咗英国啊嘛。 嗯， 喂， 嗯， 英国而家点啊？我仔喺嗰度喎。 你个仔喺嗰度？ 系啊， 发紧财定系读书？ 打工都系， 但我 打份牛工啊， 吓， 打份牛工。 又话喺英国好难揾工嘅，你个仔用唔用？ 哦，咁你睇下要求咩工啫？你下下都要去 J.P. Morgan 去 Merrill Lynch 咁，即系嗰啲 Goldman Sachs 梗系难啦，系咪？你普通工我谂好易揾啫，系、 嗯、 咪？喂，人哋又真系唔使打，唔使隔离。 嗯， 我个仔同我讲，佢啲 friend 咧，十个有五六个都。都有嗰隻COVID-19 嘅咯， 中過啦， 嚇冇嘢嘅喎，問翻佢哋點咧，佢哋話都係好痛啊，發熱啦、啊，過幾日就冇事咯， 嗯， 啊一樣去酒吧去 wet 啦、啊，咁 即係冇人死， 係咁其實我即係如果我哋偉大嘅祖國或者我哋特區政府可唔可以諗諗與病毒共存咁樣好啲咧嚇，咁、 嗯、 經濟會好啲啦嚇。 嗯， 不如我提議啫嚇，唔係因為話 林鄭同陳肇始話決不考慮喎。 啊，會慢慢會變嘅，冇樣樣嘢講到堅決支持啊、決不啊、永遠啊咁樣嚇、啊，死人都唔制啊咁樣，有時唔好啊。我哋香港人係嘛，即係劇場派啊嘛，老老實實啦，係咪？爱国是什么？ 是一份生意、 啊啊、 我不是的， 朱友伦 爱国不是，我是真心的。 你真心 真心， 你不当生意那么做。 我直头想选区议员、啊、但是我看 多位啊，而家 唔系我看过晒了，我想将我的 salary 捐给公益金啊，捐给马会啊， 嗯、 但是他得35,000元，我看过的了、 嗯、 太少啊！你啲人你由朝做到晚，对住阿婆阿婶同佢哋帮手，应该加翻啲。同埋咧，做區議員如果有啲唔妥咧，又俾人追翻啊，又剩啊，好似係嘛？ 係啊，扭翻出嚟， 即係好 risky 嘅 job 嚟嘅喎。咁、 啊、 你冇理由35,000啦、啊，70,000啦、啊。 DQ 拉人封艇， 係啊， 追水 偶突， 係偶突家破人亡、啊， 太少人工30,000+，加埋嗰啲我睇過曬，我直頭諗住選啊，因為30,000+票應該我揾到。 都唔夠你兩分鐘揾到。 一容乜易啊，真係！但係我直頭好想做，因為冇嘢做啊。 嗯。 咁同埋成日落區啊行啊咁樣，好想幫下啲人啊咁樣。咁、 嗯、 但係得35,000，我捐俾慈善機構太少啊，係咪加一倍啊？ 嗯 啊，加一倍啊，咁、嗯、我做啦。 咁而家香港呢个局面，你睇个前景，你唔好讲第二啲啊。国际金融城市仲可唔可以保存得到？ 喂，咁我梗系话可以啦，但系个实在啊，梗系好难啦。咁你有北京又开埋，上海又开埋，香港啊得翻个 pack rate 最叻，最靠嗰三位 三劍俠，有個 Pat Ray 喺度，仲係使緊美金。咁啊，希望有運啦、啊、如果唔係 Pat with 人民幣呢樣嘢真係 爭啲反制裁法添啊！ 哇，反制裁法我冇 study， 我又唔知喎、啊，我又唔會制裁我嘅，話知佢啦。喂，就嚟點歌啦喎，我講乜點歌人士先好嘛？喂，首先咧就要點俾阿梁家俊啊，希望佢下次。其实我只马等太顽皮，我只马成日硬嗰个 fat 嗰个栏杆，咁、搞到冇得出赛。点、俾梁家俊听？咁啊点埋俾周俊乐、潘顿、莫雷拉，因为佢三条友咧就听日骑就骑嗰个三宝啊，嗰三只马头关咩啊？头关四，次关一，尾关八。咁同埋要点埋咧俾。我呢因為上次我嚟呢冇講佢哋名啊咁、太多我講唔到。點俾呢愛過我嘅人同埋我愛過嘅人。 好浪漫。 咁樣係。唔講得個名字出嚟費事俾人講。 我諗好多人。 好多。 呢、這個名單好長。 好長所以費事講由 A 至 2set, 就係、是、有兩三個英文字母。 咁嗰時喇沙仔。 唔好講 咁豐富， 我唔喇沙仔住，因為而家咧喇沙嗰個 Old Boys Association 太黃絲啊，所以我唔 mention， 唔講，唔講， 避嫌係嘛？ 避嫌， 哦，即係比較敏感， 唔點俾佢哋， 嚇、唔點俾佢哋啊？ 唔點俾，藍色嗰啲我自然會點俾佢啦，佢哋識收嘅啦， 唔使點啦， 佢自然會聽到嘅啦，唔點唔捐錢俾佢哋，唔點。 好啊，咁你想點一隻咩歌咧？ 我想因為上次我點咗 Reality， 今次咧我就想調翻轉中文，因為我愛國啦，果如得夢醒時分，夢醒時分同 Reality 咪差唔多？ 差唔多。 OK， 咁啊，祝各位好運啊！ 啊，得閒要上嚟。 唔係啊，唔係得閒啊！如果中咗，我聽日又嚟噶啦。 好啊。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